近几年，直播电商迎来井喷式发展，不仅成为企业线上营销转型的重要推手，还衍生出诸如主播、运营、选品、场控等一系列新就业岗位。2020年7月，人社部等多部门发布互联网营销师新职业信息，并在互联网营销师下增设直播销售员工种。身份确认后，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标准的认定随即也被提上日程。最近，人社部等三部门共同发布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对于互联网营销师的定义，国家智能企业标准明确，互联网营销师是在数字化信息平台上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公信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的人员。标准对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选品员、直播销售员、视频创推员、平台管理员四个工种进行了分级，其中选品员、直播销售员、视频创推员三个工种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平台管理员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那互联网营销师的主要工作任务包括搭建数字化营销场景，对销售产品进行直播营销，以及跟进产品的售后服务，及时解决用户反馈的问题等。那我们首先问一下赖阳老师啊，您是怎么看直播带货这个新行业？就据您了解，目前直播带货从业人员的这个就业现状如何？ 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啊，我认为呢，现在直播呢实际上进入第三代了。第一代咱们是打开电脑的网页，哎，去看到网上的平台上卖的各种各样的商品下单。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有记者说，当年我采访双十一的时候，那个双十一活动晚会，我带着笔记本电脑干嘛呀？那个抢货呀，他得带着笔记本电脑抢货，因为他这个现场的话手机是下不了单的。哎，但是到第二代呢，就变成了手机下单了，大家随时随地随意拿出手机来就能下单。为什么呢？这个 CPU 快了之后呢，哎，再加上网速，所以呢，实际上大家拿着手机很快就能打开一个 APP， 就能搜索检索。这时候大家不需要在电脑上那么专门去抱着键盘查东西了，直接手机一点击很方便，甚至拿手机对着看到一个物品一扫，拍张照片，哎，就识别出来是什么了。这是第二代的这个网络商业的一个就是腾飞吧，算是第二代。但第三代呢，我们的带宽你看现在到 5G 了，这 WiFi 呢也都到从5到6的这个层级了，那个家里入户的宽带从过去几十兆到百兆起步，基本上是千兆的都已经到家里面了。而手机的 CPU 的话呢，现在又是翻番的这个性能的提升。这个时候呢，大家不仅是能够传递图文，而且呢实时的视频流，这个收看呢应该说这个流畅性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呢，这个直播就成为了现在网上商业的主流，应该说正在成为主流。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直播当中它不仅仅是商品的这个图文的简介，它是有真人在跟你的互动，在跟你交流，把商品的优点特色呢讲解得更清晰，更有呢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实际上呢，这样的互动呢也让消费者呢更加信任和认可。有的时候某些带货的主播，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诚信，他对他的信任实际上是很多消费者选择下单的这个依据了。就不仅仅是网上简单查价格，简单去看这个商品本身的是这个店铺得了几颗星儿，而是哎呀，你看这个人他每次都不坑我，每次带他买的即便不是最便宜的，但肯定是有保障的，这样的信任消费者就会哎跟着一些个带货者呢下单。但是除了带货的明星，更主要的是实际上呢是广泛的整个的互联网的这个商业行业那普遍的直播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关注某某是某几个明星，他们这个哎呀很这一表演就是一次带货多少亿的销量，但是我们要看到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什么一些个就是互联网的购物平台上，里面经常是大量的主播带货，而这个带货并不是知名主播，实际上是专门从业的这个就是人员，既有店铺里面店主，也有他雇佣的这个就是 口才很好、表达能力很强的一些大学生，还甚至呢有些专职的人员等等等等，专门在做。实际上我们打开现在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这购物网站里面，大量的商家已经在推进直播了，所以潜移默化的是远远高于我们关注的几个直播明星的庞大的就业人群在成长。 嗯， 而因此呢，很多的职业院校呢对直播的人才的培养在增加，现在很多学校已经推出了直播的这个就是专业，学生上大学来学的就是直播的这个专业。那这里包括什么呢？你看计算机的这个基本的技能、视频这个采集编辑的效果能力，以及呢出入境的时候的这个表情表达、化妆这个一些个这个像包括我们像类似于咱们电台主持人的一些个声音的一些训练啊等等一些专业的技能， 嗯， 全面的这种训练培养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干嘛呢？专门为社会上庞大的直播人才的需求这个提供这个人才的储备和人才的供应。 嗯嗯，那就是在您看来哈，因为这个直播带货互联网营销师是一个新职业，您怎么看这个新职业？您觉得它发展前景如何？ 我觉得这个发展前景呢是很好的，就是未来我们整个的就是各类的这个就是互联网的商家都需要直播人才，所以它从业的这个选择范围是很广的。第一就是制造商、品牌商，他们可能在网上要进行直播宣传。第二呢，很多中介代理商要直播宣传，很多的零售商他们也要做直播宣传，甚至他们做私域流量的方式的话也要给自己的会员做宣传。 嗯， 而相应的既有专门公司里面雇佣的人去做这个公司当中的这个直播这个岗位，也有专门直播的运营的公司里面雇佣大量的这个直播的人才呢，给各个企业行业呢提供直播的服务，他们也要雇员。还有一批呢，就是说优质的人才呢，他们很有能力，那么他可能呢自己就做工作室，自己作为这个自雇的职业，哎，不去受聘于某一个公司，但是的话他跟各个的商家呢进行签约，提供直播的服务，这一类的就业呢也会很多很多。所以整个这人才的需求呢，市场非常广阔，增长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就像刚刚互联网这个快递发展起来的时候，快递小哥当时并不多，但是现在我们看看他从业人员是非常非常可观，大量的吸纳了城市就业，这个呢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未来这个职业它会是一个高速成长，一个是非常广泛的解决就业的一个职业，这是一个大趋势。 嗯，最近人社部等三部门共同发布了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那赖阳老师，您觉得哈，这样一份职业技能标准能不能对直播带货人员起到过滤和筛选的作用呢？就设立这样的一个门槛，对互联网营业师这个新职业有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会成为，因为像明星一样的，就是直播明星，这是极个别的人。 嗯， 不会每个人都像直播明星一样，哎呀，这个人很有名气，我们要跟他签约，然后给他很高的这个薪酬回报，而是相当多的普通的从业人员，他干的可能也挺好。那谁来认可他呢？他将来干的时候，他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去，怎么知道他的这个能力水平呢？仅仅看他前雇主的简介吗？那恐怕就需要什么的职业技能的这个等级的这个鉴定了。 嗯， 那如果他要是相应的有从业的一定的年限，并且有相应的这个就是从业的这个能力，那么通过这个技能的这个考核的标准呢达到一定的等级，那么就是对他的这个从业能力、从业技能的一个认可，这未来对于他的薪酬实际上是有帮助的。甚至可能有的企业是按照这个获得的等级来作为他薪酬支付的一些个标准的，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从事这个职业的将来大量的就业的人才呢提供了一个职业生涯这个上升的空间、发展的机会，国家对这个职业的一个认可，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技能的证书。 嗯，网上有部分舆论我看哈，是认为这个职业技能标准并不是行业准入证书，只是一个水平评价证书，意义不大。那对证书的含金量是持怀疑态度的。赖阳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首先呢，就是对于直播带货的发展呢，出台这样的职业的这个标准呢，实际上是首先是鼓励性的。 嗯， 我觉得这个呀是大家这个关注的焦点呢，要明白这个核心的观念是鼓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类的各种一些个标准呀、一些资格呀、一些等级啊等等的，实际上是有分类的。 嗯， 一种呢是职业的从业资格。这样的就是说标准的话，现在呢是国家是越来越少，就是说过去说，哎呀，从事一个职业需要有一个门槛儿，你不考试不拿证就不能干。但实际上我们市场经济下很多的领域呢，说做初级的工作不一定非得拿到证书才真正的说是有这个能力来做，实际上很多人都可以去做的。所以这一类的就是职业从业的这样的资格的话呢，现在是逐渐的这个压缩减少，这个现在是这么一个趋势。而另一方面呢，对于职业技能的标准的话呢，现在越来越多。就是什么意思呢？是给从业人员呢，他的从业的技能能力，他的水平呢，给予一定的认可。所以实际上根本呢是对这职业技能能力的认可。那么这种认可呢，显然是鼓励直播这个产业发展的一种政策的导向。之前我也看到有些这个媒体自媒体呢，对这个问题呢可能理解的就不大准，说某某某，这指的是某某这个网红的这个直播明星啊，拿不到证书就不能上岗了。那么一说的话，那国家出台一个东西，明明大家都公认的认可这个人的直播能力，拿不到证书就不让他上岗了，这恐怕也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实际上国家也不会出台这样的做法的。 这个说的是行业准入的证书，不是职业技能标准。 对，所以很多人把行业准入的这个从业资格证书，这叫从业资格证书，和职业的这个能力的水平，衡量他能力水平的职业技能证书呢，这个没有把两者呢区分开。所以就会出现说，哎呀，某某某这个直播明星，你拿不到证书是不是就得下岗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证书是对于广大的从业者的这个能力的认可。当然了，证书里面认可的能力是方方面面的，也包括出这个职业的道德、职业的诚信等等。所以呢，它条款里有这样的规则，但是有人看到，哎呀，是不是你看看达不到这些规则就给筛选出来禁止直播了？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个市场的话是开放的，所以从业人员的进入准入呢也是开放的，这是国家鼓励大家在新行业新领域就业的政策。那么更多的呢是让从事这个新行业的人呢将来有更好的职业生涯的这个成长的上升的空间。也会有更多的人才呢愿意，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报什么专业呀、哎呀，这直播专业将来有前途有发展，几级证书之后将来我能够也成为这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所以呢，哎，我就那个也愿意去报考这样的专业。为我们刚才说了，既然互联网商业进入 3.0 时代，那不是一两家企业要直播人才，是广泛的大量的企业，无论是品牌商、制造商，他在网上直销，还是零售商、批发商，还是等等的其他的一些商家，他都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这个就业将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人才需求的领域。而之所以现在有人关注，哎呀，某些直播的一些个明星这个偷税漏税啊，他们怎么拿了那么高的提成，怎么样，实际上这种现象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这个领域的人才的奇缺，就是因为从事的这个优质人才太少了，所以呢使得相应的从业者呢在这里面有限的，在这方面有职业能力的人才呢，在这里他的这个薪酬呢显然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昂。当然呢，未来恐怕也会有好的推销员有很高的薪酬，一样也会有很好的直播人才会有很高的薪酬，但整体而言呢，这个人才供给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社会薪酬水平呢实际上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状态。 那您觉得啊，作为互联网营销师这个新职业，从业人员应该具备哪些技能呢？ 第一，这个人他的这个商业的相应的这个礼仪上是不是他要有一定的训练，出镜的时候表达表现言谈举止，哎，让人就 觉得他这个稳重可信。 嗯， 首先呢，给人可信的这种感觉，觉得大家看到这个人，我就心情舒畅，他的各种举止我看着舒服，这就是商业礼仪的课程就要去学。那么商品知识的课程得学，市场营销的知识他也得学，对吧？营销的知道消费者的心理啊，消费者都需要什么呀，用怎么样来把商品的最佳的诉求点表达出来呀，这些能力吧，商品的市场经济的知识要学。那再有呢，就是镜头前的这个就是沟通表达媒体传播的知识他要懂。哎，就像咱们这个传媒大学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传媒的知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他们也要学，他们要懂得这个如何与受众的沟通，如何这个镜头前的这个表现，如何进行这个一些个化妆，如何锻炼这个就是声音声色的这个又表声音又清晰，哎，又响亮，而且呢一直不停的说还不累，这些也都是需要专门的训练。所以这一类的跟传媒有关的知识他也要训练。第三呢就是信息化的知识能力了。那他恐怕他基本上他要懂得怎么来剪裁一些视频节目，相应的一些视频的基本的加工处理等等。这些基础知识呢，哎，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要水平很高，但是有了这些知识，他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他会有相应的这个就是更深的理解。所以这些知识全面的学的话，你看它是跨了好几个传统的这个就是专业领域，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所以这样的人才经过训练出来的人才，肯定跟三五天短期这个培训就上岗的人，他的这个能力素质基础起点就不一样，那么未来职业上升的空间也不一样。 嗯，没错。 所以将来的话，可能大学里面从开始的高职院校有相应的专业，甚至将来可能会有高职的从专科到本科，甚至将来是不是还会有研究生，甚至将来直播是不是将来还会有博士，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将来这样的人才也需求。所以将来就直播的刚才说直接从业人才以外，他的培训人才这里面将来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既包括这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职业训练培训的这种需求，也包括刚才说各个大专院校相应设置相应专业的师资人才的这样的就是积累。所以实际上呢，整个将来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前景呢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可能在将来很多高校中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专业。 那您说的这个是对于从业人员这方面来说哈，因为最近几年这个从业人员数量确实是在增长，但是在这个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存在了很多翻车的事情啊。在您看来哈，从这个这样一个职业标准出台，除了对这个从业人员这方面来说有一定意义，那对于整个直播电商行业来说有哪些利好的影响，或者说能避免哪些这个直播过程带货过程当中的乱象呢？ 因为这个刚才说的人才素质的提升呢，实际上也是让这个行业呢它的这个从业人才全面的素质提升，那么也就带动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水平的提升，那么行业的这个对于消费者的可信度的这种提升。像刚才说很多问题实际上有的是一种比如说职业道德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在某些的这种商业合作中如何这个就是签订合同相应的一些个就是合作的规则的这种审定等等，这里面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有商业谈判，商业的这个就是商业那个商业法的相应的这个知识的这种积累的。比如说刚才说有的事件里面的可能哎给你签了是最低价，然后他又用别的方式的促销组合之后价格可能比这还低，那这里面的话他当时签约的时候这里面就有是不是有文字游戏啊，当时审核的合同是不是就没有很好的把关呢，那这样的能力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就从业人员这方面的综合能力的一个提升。如果从业人员他的能力不断的提高，整体的素质提高，哎，这一类的问题会减少。而且刚才也讲到了在这里面呢，对于职业技能的认定不仅仅是你口才能说能表达能煽动，而是呢你的职业道德，就是你推荐东西是不是你真心喜爱的，你发自内心的推荐给朋友一样推荐，还是说呢为了挣钱我瞎忽悠。那这样的话它基础的职业道德素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不仅是考试的标准里有这个职业道德， 而是对相应人才的教育、教学、培训中也会有相应的这方面的课程，来通过这样的这个训练和这种就是职业道德的这个培养，那么实际上对于人才这方面的素质提升呢，肯定是有非常强的正面帮助的。因为人他只要是要在这个里面去拿到相应的这个等级的提升，他是不是说完全无师自通的，他也要进行各种的培训，接受各种的教育，按照这里面的一些相应的要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呢是也是在一个学习提升自身素质的过程。这个自身素质包括这个职业道德的素质，包括这商业合作的各种的这个素养能力的这个素质。他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就越来越这个就是表达的时候，这个语言上更加的文明，避免各种低俗甚至一些粗俗。那么在于这个相应的这个给顾客的介绍当中呢，可能在这种训练当中，这种呢他可能更多的是跟顾客有更好的共情，把自己的真心的喜爱呢这个分享给大家，而不是呢这个为了眼前的利益短期的推销。那么这里面啊，它都是这个培养培训中的人的素质逐渐提升中的会改变的，包括跟商业合作伙伴的这种合作当中的各种合约，他对此的这个认知，他的认识，他的法律意识等等呢，也都是要在这些一系列的教育中呢提高的。所以这个领域呢，未来啊，它的整个的全面的提高，既包括将来从业人员多了之后，逐渐的职业化、系列化的这种规范，更重要的是，就是从业人员他所接受的这个教育，他们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等等，这一系列的带来的整个这个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的这个全面的提高。 那刚刚我们探讨了互联网营销师的发展现状，更多解读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去年七月，人社部向社会发布了互联网营销师这一新职业名称，标志着带货主播开始走向正规化，但由于没有相关标准，在当时并未引起行业重视。近日，人社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局共同发布了《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清晰划分了互联网营销师的工种与等级，严格设置申报条件与考核流程。互联网营销师应该具备哪些职业技能呢？目前的直播带货从业人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标准的出台对从业者和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有明确的标准后，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利好之处？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研究员赖阳，欢迎赖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葛友山律师，欢迎葛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这里也有份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38亿，同比增长7539万，占网民整体的63.1%。那其中呢，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3.84亿，同比增长7524万，占网民整体的38%。那在带来巨大消费场景的同时，直播电商领域的从业者数量正在告急。那人社部呢，曾经预测到2025年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的人才需求缺口将达到4000万人。那最近几年哈，网络直播带货发展确实的确很迅猛，互联网营销的从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滋生出了诸多乱象，比如说虚假宣传、数据造假、假冒伪劣商品等现象是频现哈。头部主播们在赚的这个盆满钵满的同时，也难逃屡屡翻车。那从辛巴、假燕窝、薇娅、田园主义、全麦面包事件，再到近期李佳琦和薇娅、欧莱雅全年最大力度促销事件，都曾引发广泛质疑。葛律师，最近几年在这个直播带货方面产生的法律纠纷，据您了解多吗？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产生的纠纷还是比较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可能大家最常遇到的就是虚假宣传问题，因为有的主播就是故意的夸大产品的效能、质量或者是它的优势等等，吸引消费者去购买。但是呢，实际上消费者拿到的产品跟他的宣传并不完全一致，这样的话虚假宣传这种比较常见。第二个存在的纠纷比较多的就是在于 直播间卖的货物有时候是产品质量是不合格的，甚至有的是三无产品，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纠纷。第三种常见纠纷就是说，消费者一旦产生纠纷之后，维权相对比较困难，不知道去找谁维权。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在这个直播带货过程当中，以上三种方式是经常遇到消费者可能经常要面对的几种纠纷吧。 嗯，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维权困难这一点哈，那咱就先说说这个，就是当消费者遇到这个直播带货纠纷的时候，您建议是如何去维权呢？ 根据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权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可以跟这个经营者去协商，如果能双方能协商解决存在的纠纷，那对于消费者和经营者都是一个比较省时省力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所在地的消费者保护组织进行投诉，寻求和解或者调解。再不行的话，如果协商也协商不成，然后调解也调解不成，那最后可以选择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嗯，当然我们购买东西在网上肯定不希望去诉诸法律这种途径哈，所以最近呢也是出台了一个这个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发布了，在这里面呢也对这个互联网营销师，也就我们所说的直播带货人员哈，进行了一个职业技能方面的规范。您觉得出台这样一个职业技能标准，就在未来能不能起到减少纠纷的作用呢？ 这样，就是直播带货作为一个新型的消费模式，当然了，它的门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有很多人，从业者可能是他的素质或者是门槛比较低，就很多人都可以没有不经过考核，或者是说没有取得相关证书就能够上岗。那这样的国家为了规范这个行业，出台相应的标准或者是技术规范，这是一个对于行业的有力引导。更有利于行业规范性发展。那么对于所在的职能职员的技能等等做了一系列的培训之后，那么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肯定会有利于这个纠纷的降低，也有利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所有的消费者都不太愿意去面对一个纠纷产生，再去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那么能够在这之前把服务做好，把产品质量把关做好，然后消费者维权渠道畅通，这样的话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嗯，那就是在这个职业技能标准里面哈，也是给这个直播带货人员提出了很多技能的要求。那您作为律师来说，从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您觉得从业人员应该去具备哪些法律方面的常识或者是技能呢？ 那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的今天，就从业人员也应当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过程当中就明确做出了规定，如果你对于消费者存在欺诈行为的话，就应该退一赔三，这是要了解的最基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内容。第二，就是在做出这个产品宣传的时候，你要了解广告法的相关知识。就广告法就明确规定了，你在做宣传的时候不能做一些极限词的表述，你比如说全网最低价、全年最低价等等，这样的一个表述，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一旦监管机构监测到之后，可能会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第三，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牢记民法典，关于我们在做出民事行为的时候一定要遵循这个诚信的原则，不能对消费者进行欺诈，不能去销售，不能去做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等等。以上我觉得是大家必须要做关注或者是掌握。 是的，那就是在这个直播带货过程当中哈，咱们说了这个直播带货的从业人员，还说了消费者这方，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品牌方哈，就是卖货出这个产品的这一方。那前段时间有个事情非常火，就是欧莱雅事件，这个品牌方在直播间里给的价格和他在他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不一致，甚至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更低的。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对于品牌方来说的话，我们为了避免今后的纠纷，在这个过程当中品牌方应该怎么做，有什么办法能够约束他们呢？ 是这样，就是双十一期间出现的这个事件，其实无论是品牌方还是直播方包括消费者三方都没有获利。实际上就是从品牌角度来说，因为消费者基于对品牌的信任去购买这个商品，如果在这商品销售过程当中，无论是你是直播带货的方式还是通过网络销售的方式，如果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的话， 那他的品牌一定会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能将来就会用脚投票，不再选择该品牌。 嗯， 所以对于品牌方在对消费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一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质量好的、价格相对优廉，就是叫做价廉物美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品牌方是一个好的正向的引导，消费者会越来越维护这个品牌，会越来越喜欢这种产品，做出选择。但是呢，有的可能在跟直播带货的这一方，或者这些在合作过程当中，可能双方谈的条件或者是说签订合约的时候，一定要做出相应的约定，不能存在虚假宣传，不得损害消费者权益。 没错，所以说伴随着这个新业态新模式催生出不断涌现的新职业哈，但必须也去建立配套的新标准，所以也希望互联网营业师的这个职业标准技能哈，能够让行业更加规范，助力这个直播带货行业持续走在这个发展的健康快车道里面。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参与话题讨论，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上这时代崭新的风貌，你在路上光芒闪耀，唱冰雪一样的歌谣。青春我大声尖叫，为心中纯粹的目标。请背起说你好，为没有距离的心跳，眉眼间有花草，也有风雨呼啸。请背起说你好，回首我希望的年少， 要